息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 都说四月不减肥，五月徒伤悲啊。近来重庆大学举办活动，学生们只要减肥的话呢，就有机会赚1000元奖金。减重排名前500的师生呢，可以根据减重的重量呢获得奖学金，最低一斤可以获得15块，最高一斤可以获得56块。有同学表示，计划一个月不吃零食，每天晚上都跑步去，你的减肥计划提上日程了吗？ 想穿鞋子，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，倒不如去赤脚奔跑。不担心缺少什么，只知道追求什么，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。属于我的那杯茶，要什么味道？没最好，要刚好，只能由自己来挑。我过我要的生活，不是生活过我就好，只要是我想。